七点，天天有聊，换广告了啊！还是义乌制造，宾王王牌，拒签为王，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饰品，中国流行饰品行业龙头企业，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红七点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微博账号叫红七点，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大家关注。今天来聊一聊证监会的主席。前天呢，18号晚上，证监会呢发布了这个声明，说路透社发布的证监会肖钢主席请辞的这个消息和事实不符，证监会已经和路透社联系，要求其更正了。后来路透社好像没法更正了，因为他微博彻底就歇了。在证监会发布声明的时候呢，各大新闻网站呢当时都挂着这条肖钢辞职的新闻，很多朋友圈里也转的到处都是，而且每一个转发呢都注明说转自路透社。在当天晚上，央视新闻联播里边，肖钢呢是出席了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18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专题研讨班，他就坐在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和保监会主席向俊波之间。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也说明不了什么，你开会开着开着会，然后职务就没了，这也很正常。严格说来呢，路透社的消息呢还是比较规范的，或许呢也是有一些根据的。路透社是这么说呢，说一名与高层领导有联系的消息人士以及一名金融业消息人士向路透表示，现年57岁的证监会主席肖钢上周提出辞职。在此之前，肖钢所推动的股市熔断机制被抨击为加剧股市跌势，在上路短短3天后1月7日宣布被暂停。目前尚不清楚肖钢请辞是否已获得中央政府同意。肖钢的任期原本要到2018年年底才届满，外界认为由于他的管理不善，致使沪深股市自2015年6月达到高点以来，市值蒸发逾50000亿美元，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新闻，也没大过错。虽然证监会辟谣了，但是我觉得呢，如果肖钢确实提出了辞职，那恐怕也不意外。在中国的这个官场氛围里，辞职呢好像有点贬义的意思，好像是犯了错误的才辞职，那可能压力大也辞职啊。证监会主席这个位置呢就一直压力山大，证券市场的许多事儿呢不仅限于证券啊金融领域，从来就不是股市自身的问题，承载了太多的别的问题，不是一个证监会主席所能掌握的。肖钢呢在证监会工作了34个月，应该说非常，大家回忆一下这34个月啊，尤其是最近这2年，哎呀，辛苦的不得了，也很熬人。休息一下也可以理解，不管换什么人，未必也能干得更好。只是谁会来接他呢？可能大家都关心这个，更关心的是接他的这个人能不能把指数再推上去呢？肖钢呢是2013年3月17号接替郭树清出任证监会主席的。此后呢就麻烦不断，光大证券的乌龙指，这是资本市场建立以来第一次发生因为交易软件缺陷而引发的极端事件，大大杀伤了这个证券期货的市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肖钢任职证监会主席只5个月。而去年以来呢，这个证监会的干部呢接二连三的都出事儿啊，有这个监管部的处长李志玲，投资者保护局的原局长李亮，发行三处的处长刘书帆，还有主席助理张宇军，还有副主席姚刚。那我要是证监会主席的话，都估计这个份上我早辞职了。有些人呢是直接从战场上被拿下的。肖钢是证监会的第7任主席，这很多人都知道。之前呢有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尚福林、郭树清。在证监会建立的23年当中，平均每任主席只干了3年，在国务院部委里边，这应该算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动不动就传说证监会主席该辞职了啊，你看上去好像他当时间不长啊，其实也不意外。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是刘鸿儒，1992年10月任证监会首任主席，不到3年，1995年就是因为327国债事件以后离任了。他说呢，这种活任何人都没法久干，犹如坐在火山口，股票价格猛涨吧，上面有意见，担心出事儿；股票价格猛跌吧，下边有意见，老百姓不干，不涨不跌吧，所有人都有意见，因为这就不是市场了。2000年2月份的时候，周小川到了证监会以后，对所任的这些职权呢，他想重新定位，就不是说你不满意我不满意这样的啊，我们依靠市场，他就这么明确说，说今后要更多的依靠市场来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这话大家听着多耳熟啊，这种话已经说了小20年了。 朱小川的硬仗呢是减持国有股，这是由财政部牵头联合五家部委报请国务院批准的。也就是说呢，证监会主席朱小川自己他当然做不了这个主。对国有股减持呢，财政部的当时的部长向怀成、证监会的主席朱小川都说这是利好，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但是股民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只有你一家赢，所以市场很恐慌，股民呢都用脚来投票，股市掉头下跌。这每一轮的证监会主席，你看他上来执行的那些政策呀，就是一旦影响了股市，哗哗哗往下跌，就懵了，就得想办法怎么给他挡住啊。所以就救市，每一轮呢大家都要探讨说到底怎么救市，是不是救指数呢，还是救制度。然后统一的结论是应该建立一个很好的制度，才能保障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但是到最后只是把指数救了救，制度呢再往后推。几个月以后啊，周小川在对外演讲的时候，他暗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证监会并不赞成国有股这样减持。然而几乎同时，财政部当时的副部长金立群，就是现任的亚投行行长啊，在 APEC 会议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国有股减持的重要性，认为国有股减持这个政策没有修改的必要。金立群此言一出，这个股民市场又开始恐慌了。到了10月22号，股市已经跌到了1520点，和6月14号的历史最高点相比，跌幅将近三分之一，市场一共损失了1.7万亿。所以去年被套的这些人，你看看啊，其实历史是何其的相似。没办法，怎么办呢？证监会宣布国有股减持暂停。于是呢，这项由五大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持办法，只实行了3个月，就被证监会独家宣布暂停了。到了2002年6月24号，国务院叫停了国有股减持，和前阶段的熔断有点像哈。试了一段，大家觉得不行，赶紧停。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没有海外学习的背景，是老银行出身。他到任2年以后，也开始有传言了，说他要离开了啊！而且很多人嘲讽他无为而治，说他将到银监会去干他的老本行，连继任者都有了，说是哎呀，某直辖市的一位副市长。大家听听，又有点像啊！终于在第三个年头，哎，尚福林开始发力了。2005年4月29号，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了，这和朱小川那个其实干的是一件事儿啊。5月9号的时候，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大跌了2.44%和3.97%，市场呢对股改的质疑又开始了，大家又担心呢，这一下卖的那么多了，所有的股票都可以卖了，哪行啊？这个时候尚福林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挺低调的，这个时候他说开工没有回头箭，然后和国资委、财政部等等部门下发强势规章，强行开始推这个股改。最危险的时候来了，6月6号，上证指数跌破1000点，到了998点，然后有点像的一幕又开始了。证监会官员到处去走，到处开会，然后不断的出利好政策，这个历史罕见啊，石破天惊，市场终于开始兴奋了。到了2006年年底，上证综指上涨多少？130%，全球领先。市场平均股价从2005年最低每股4.39元涨到了7.67元，累计完成和进入股改程序的公司达到了1000多家，1300多家，大概占到沪深股市总市值的98.55%，就基本完成了。尚福林也因此当选了当年的年度经济人物啊，指数涨了他就牛了。香港的前任呢郭树清也是改革派，在他任上的506天，大家算算多长时间啊，也是很短。他推出了将近100项制度规则，还有专项的工作，让市场眼花缭乱，上演了一场改革的速度与激情，而且不断的问说不发审行不行，我们不要这个证监会，不要这个权利行不行，不要那个权利行不行。市场就开始懵了，很多人说哎呀，改革派终于来了，但是呢也开始担心这个能持续多久。果然2013年3月17号，郭树清离开证监会。而就在此前3天，14号到16号晚间，证监会还连续发了10项文啊，涉及到这个券商啊、基金等等多项制度的松绑。他的离任呢，应该说当时市场上很多人觉得他壮志未酬。那回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看看历任前任的这个荣辱褒贬，萧康今天应该更为淡定和豁达。哎呀，传言就传言吧。而我们评判证监会主席的功绩，指数成了最重要的指标，股市的涨跌变成了证监会的政绩和职责，这个恐怕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也是证监会主席这顶帽子最要命的紧箍咒。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 as dreams are far, still is no use.